再请欣赏李秉淑在《三堂会审》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